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就来自李健带来的这样的一首诗情画意的歌曲啊，远啊，这首歌其实呢也是在他比较早的专辑当中了。其实你会发现在很多人心中，李健会和这样的一些歌手，比如说许巍，比如朴树啊，共同是可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一个珍藏的歌单当中的。但一开始呢，说实话，我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会觉得歌曲的那种风格呀，包括歌词的那种意境稍微单调了一点，但是后来啊，就会觉得才明白他的一个心理素质呀，包括他的那种双商啊，以及在歌曲当中的那种格局和意境，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品味，才能够找到那种最懂李健，或者说最适合李健的一种表达。OK， 我们继续来听吧。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 把野草当作玫瑰。 半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苦，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可见鬼把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我是我，你也只是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情绪情绪也只是去 them is giving up or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r cost. Tell me, if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Somebody, let me see the light within the dark tree shadowing what's happening. Looking through the glass, find the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ll out to the beast, not a word without the peace, facing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Me, I'm fading to black and fading. Took an oath by the blood of my hand, won't break it. I can taste it. The end is upon us. I swear, gonna make it. I'm gonna make it. 什么爱、新鲜水果还是一栋大楼，梦想现在就中，好久以后我们在这里碰。离开了以后什么都别说，干脆当作投奔自由了，去能追的想你能想的，不能也别太久留。现在不要动，忙着做梦没有空，现在开始动，每个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活得自由自在，漫游无限漫游，种下梦想会有收获之后。某个时候我们一起低头，一块地是你的，想想将来它会长出什么。新鲜水果还是一栋大楼，梦想现在就中，好久以后我们在这里碰。离开了以后什么都别说，干脆当作投奔自由了，去你能追的下一 来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我的自由自在。现在不要动，忙着做梦没有空，现在开始动，每个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我的自由自在。漫游无限漫游，脚下梦想没有收获之后，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我的自由自在。 现在不走嘿嘿，现在现在不走嘿嘿， 现在不要动，忙着做梦没有空，现在开始动，每个结果大不同，现在半空中飘着乐观的微风，我的自由自在。漫游无限漫游，种下梦想会有收获时候，种下梦想会有收获时候。 一首充满爱心的歌曲啊，来自孙燕姿的《种》啊。这首歌曲当中呢，包括 MV 的一些这个影像资料啊，还有就是它在里面出现的这些童声部分，都是当时燕姿在非洲那边做公益项目、慈善项目的时候采集和录制下来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啊，就是会让更多的人想要回到各自的家乡当中，为家乡做一点贡献，为自己的生长啊、长大的地方去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我并不期盼他会有玻璃鞋和白帽，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 为什么幸福的情话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我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 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瑕。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我叫詹守尊，今年104岁了。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为我们的党感到自豪。 他从参加抗日击落日军战斗机，到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章，提交入党申请书。百岁老人虽历经百年沧桑，却对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 入党啊，是我一生中追求的梦想，这个梦想成真了，我特别高兴，感谢党组织收下我这个人了。 他2021年有一个愿望， 好好的保养身体，能够参加共产党的100周年的纪念大会。 百岁人生经历百年沧桑，百年大党成就百年梦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香味飘来，这个方向糟糕糟糕，我今天是不是忘了化妆？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害我渴了没办法继续喝，不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也好纯爱我会有点的完整，怕我眼里为什么那么甜，搞不懂我只好跟你往前冲。脑袋不停地转啊转，爱爱的思想都变成了巧克力泡，往前冲，不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你好纯爱我会有点的完整，怕我眼里为什么那么甜，搞不懂我只好跟你往前冲，不相信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今天咱们接着来聊一聊孩子们还能做哪些运动呢？比如说篮球啊，这个是在反正中学也好啊，各种小学的操场上都能够见到的篮球场。因为篮球呢，可以提高的是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你的快速反应能力，肌肉的爆发能力，当然还有就是你的奔跑速度，更重要的是团队配合。那么注意啊，都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了，打篮球的时候呢，要注意把眼镜啊、项链啊这些等等取下来，而且呢最好做好防护，比如说护腕、护膝等等，避免意外的磕碰时受伤。当然要注意了，在运动前后啊，打篮球尤其是要注意了，补充水分，要喝一些能够补充体内电解质代谢平衡的一种这样的运动饮料，预防中暑。那么最近秋天呢，也要注意在运动完之后呢，及时的披上外套，避免着凉。With all the demons I possess beneath the silver moon. Maybe you were right, but baby I was lonely. I don't wanna fight, I'm tired of being sorry. An ocean drive with all the vampires and their brides. We're all bloodless and blind and longing for a life beyond the silver moon. I've lost my way. I've got to get to you. Got to get to you.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You held me tight. 咱们最美好的回忆每天都在更新，我无法想象没有你，你改变我生命，但总会有那一天，未来会走到眼前。这算命是注定，没有一点聪明，却终究会前功尽弃。假设时空连续体能在一瞬间清晰，此刻会延续到永远，我还心甘情愿。如果说真爱无条件，这肯定是真爱，谁觉得是有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都不是 Superman。 No oh oh oh oh baby baby baby baby 别再装可爱，我受不了你这种把戏，别再演无奈。 Oh maybe maybe 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是我的过去现在未来千秋万代。 Oh baby baby baby baby 时光飞得快，我想念你坐在我腿上和我玩自拍。时空连续体能在一瞬间清晰，此刻会延续到永远，我还心甘情愿。如果说真爱无条件，这肯定是真爱，是缺的是有点并不是终点，我们都不是 Superman。 No oh oh oh oh oh babyBaby, 别再装可爱，我受不了你这种把戏，别再演无奈。 Oh maybe maybe 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是我的过去现在未来千秋万代。 Oh baby baby baby baby 时光飞得快，我想念你在我腿上和我玩自拍。 Oh maybe maybe 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你是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千秋万代，你是过去你是未来现在和千秋万代， 千秋万代， 你是未来现在和千秋万代， 或许有一天你会明白。 像是豆浆一样